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全新面貌的建築二咧，又同大家見面啦！喺今日咧，香港電台第五台入面咧，繼續有我馮傑同埋有曾卓然啊，卓然兄 ，hello 你好， 以及係咧我哋呢一個新系列嘅主持啊，仙奴余英好嘅， 你好， 你好啊，各位好。咁咧今次咧，阿仙奴咧就會開始帶我哋去周遊唔同嘅城市，去睇下啲城市嘅建築。今集帶大家去嘅咧就係也門嘅希巴姆，咁啊位置喺邊度咧？就係、是、可以話係中東嘅即係南部啦，即係近。阿拉伯海紅海邊嗰個位置嘅，咁我知道阿仙奴咧之前亦都去過。你上次去呢個希巴姆其實係大概幾耐左右？ 其實好耐啦，我去咗兩次，一次係2001年啦，另一次係2006年。咁因為其實近年咧呢個國家都係內戰啦，所以就基本上就冇遊客可以去噶啦。咁佢亦都加強咗個簽證嘅管制啦，咁所以咧都唔提議大家會去呢個希巴姆啦。咁但係咧。雖然就而家冇得啦，不過都想介紹呢個地方俾大家啦。也門咧本身係一個我覺得幾值得去遊歷嘅國家嚟嘅，佢係位於呢個阿拉伯半島嘅南邊啦，亦都係全世界最窮嘅國家之一嚟嘅。咁呢個國家咧，其實因為太過少喺呢個國際舞台出現，所以令到好多人都遺忘咗。但我去嘅時候咧，係會好驚歎呢個國家咧，佢本身嘅本土建築咧係好有自己嘅特色，同埋咧係好靚。你咧見到咧會係覺得自此一家一見難忘咯，咁所以今次咧就點解想將呢個地方嘅其中一個城市介紹俾大家啦？ 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rthk.hk， 咁喺第五台嘅節目《建築二》入面咧，咁亦都可以見到有關我哋今集所講嘅城市也門嘅希巴姆嘅一啲相片嘅。呢個城市都非常之出名啊！我哋會將佢叫做沙漠中的曼哈頓，呢個稱呼就已經好引人入勝啦。究竟係咩意思咧？咁我哋之前預告嘅時候都有講過，其實如果大家一般就咁望入去咧，就已經見到有好多我哋所講嘅高樓大廈，咁當然啦，冇話我哋依家幾十層冇咁高嘅，咁但係以喺當地嚟講，或者喺嗰個時期嚟講，有一個七八層高嘅建築物，而係一個好密集咁樣存在住咧，咁我哋見到呢個嘅城市嘅設計都好特別，亦都好值得同大家推介一下嘅。 都啱嘅，因為咧，其實希巴姆古城咧500年前已經起嘅啦，佢咧有成差唔多七八層樓高啦。佢係全世界第一個嘅摩天大廈城市，記住咧，全部樓咧都用泥同埋沙起嘅，咁所以咧喺唔好話當時咧，你而家嚟講咧都覺得好驚歎，哇！點解啲人會喺古代都開始要起高樓大廈咧？ 係啦， 不過我覺得咧，去進入希巴姆之前咧，大家都應該要了解一下咧，究竟也門嘅歷史，究竟呢個地方點解會引申到有咁特別嘅文化土壤，而可以起到啲咁嘅建築物啦。 嗯，係好啊。嗱，我哋傾即係也門同埋希巴姆呢個城市之前咧，可以講一講即係我哋正話一直講緊就係所謂南阿拉伯地區嘅一個嘅即係個演變。咁我哋話咧，阿拉伯半島大家都知道係一個突出嘅一個部分，夾住嘅就係紅海啦，同埋波斯灣兩個嘅狹長嘅海峽。咁喺一直以嚟咧，古代以嚟咧，其實係幾個巨大嘅勢力嘅夾縫之間。咁喺好多集之前嘅講建築嘅時候，我哋都有討論過所謂嘅兩河流域裏面，譬如亞述啊、巴比倫呢啲咁嘅古國，咁喺兩河咧係有巨大嘅影響力啦。咁另外一個我哋都有討論過嘅古國咧，就係埃及嘅力量同埋影響力。咁呢兩個國家或者話喺阿拉伯世界咧，佢哋大抵咧同一時間度係出現。咁我哋話喺阿拉伯嘅土壤裏邊，當時咧都係一啲所謂嘅閃族嘅一啲嘅人。咁啊，閃族嘅人咧係皮膚係相對係白身啲嘅一啲人嚟嘅。 咁咧，仲有一個力量咧，就係喺東非向上嘗試延伸，由東非延伸去紅海，穿過紅海去到也門，即今日嘅也門呢一度嘅一啲力量。咁呢啲力量咧，喺最古嘅時候咧，就講到叫士巴王國啦。咁啊，士巴王國阿仙奴嗰陣時咧，就同我哋傾偈都話咧，都有啲有趣嘅故事喎。 係啊，因為始終咧，士巴王國咧，佢嘅女王咧，曾經係管轄咗也門啦，同埋對面東非埃塞俄比亞部分嘅地區啦。佢係一個好強盛嘅帝國嚟嘅。咁佢嘅影響咧，其實咧喺而家嘅也門嘅某啲位置咧都見到嘅。呢個女王咧，佢嘅犀利咧，就因為佢曾經去參見過當年埃及嘅所羅門王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埃塞俄比亞人咧都會覺得咧，佢哋係所羅門王嘅後裔啦。咁去翻也門呢一邊咧，其實咧佢當年咧一個好強大嘅王國咧，令到咧呢一區咧佢嘅商貿咧都非常之發達。咁亦都引申咗一條咧。叫做乳香之路嘅， 系啊！我哋话咧，乳香系其中一种咧，当时以前嘅几个文明里边都必须要使用嘅一部分。第一就系埃及嘅即系制作木乃伊嘅过程啦，因为死后嘅世界咧喺埃及人里边好重要。咁系过程里边必须用大量香料咧处理防腐啦，同埋需要用大量香料去涂抹咧，去令到嗰个尸体咧保存得完好嘅。咁另外咧喺即系两河流嘅即系巴比伦咧，佢哋嘅祭祀嘅仪式里边都会用到乳香。咁一种喺由树嘅树枝。即是说啲树嘅分泌里面做出嚟嘅一种香料呢，其实一种好重要嘅天然香料。咁呢一个香料嘅生产呢，大抵呢都係也门呢一个区域嘅南阿拉伯嘅一个独有嘅部分。咁加上呢红海呢，即係先天呢个狭长海湾嘅优势，就係比较风平浪静啲，适合呢即係早期历史里面嘅航行商船。咁呢个系大抵呢当时一个贸易嘅一个世界啦。咁呢个咁嘅世界之下呢，其实因为贸易为主，亦都受住正话你讲咗几大力量所影响。以今日嘅人嘅讨论里面呢，其实当时嘅一个南埃伯嘅地方咧，相当多嘅犹太人系住喺嗰度嘅，咁就亦都相信或者信奉住犹太教。咁而大家所知，我之前都有讲过啦，其实犹太教又好，伊斯兰教又好，基督教又好，其实都系所谓嘅闪族一神宗教或者阿伯拉罕诸教嘅一个范围里边一部分。所以当时呢班嘅犹太人咧喺呢度嘅区域咧，其实系同一个文明嘅圈子嘅一部分。咁但系咧，好快咧，即系当时就随住啲散落嘅城邦咧，慢慢统一咧，就系有一个叫希木叶尔嘅王国。咁呢个王国咧，在公元前三世纪阿湾岛咧就统一了南阿拉伯，咁但系咧亦都好快咧俾罗马帝国系征服嘅。咁因为罗马帝国咧同一时间几乎征服晒以之外正话讲嘅所有嘅文明嘅其实所有地方，咁都系喺罗马帝国嘅部分。呢个时候咧，其实对于犹太人嚟讲咧，或者对当时嘅闪族人嚟讲咧，都系咁样生活嘅啫。因为咧同今日有啲唔同嘅，当时其实系一个尤其系阿拉伯南部嘅近海嘅某啲地方咧，其实系相当适合耕种嘅地方嚟嘅。咁同埋两河流域开发出嚟一啲比较好嘅灌溉嘅技術啦，一啲深地嘅井其實仲可以發揮一啲嘅作用。咁但係咧問題咧，去到後來咧，就係公元三四世紀開始，所謂拜占庭帝國同埋以東嘅波斯嘅薩珊王朝嘅爭鬥咧，其實對於呢個南亞阿拉伯咧就係一個毀滅性嘅打擊。我哋話公元五七五年前後咧，喺非洲嘅即係今日嘅埃塞俄比亞嘅地方嘅士兵咧，其實係同拜占庭係相當好關係嘅傭兵咧，就入侵呢、這個即係也門嘅地方，佢哋因為兩邊反覆咁樣打，兩邊反覆咁打咧就致命啦。第一個咧就係封咗紅海，因為紅海你冇辦法過去，又冇辦法做商貿，因為拜占庭嘅船隊係當時世界最強。同一時間咧，佢哋反覆咁樣咧，亦都破壞咗當時嘅好多耕地，同埋破壞咗好多河道同埋河流嘅部分，咁令到咧嗰度咧好快咧已經冇辦法做耕種，咁而衍生出嚟咧就係咧佢哋轉移成為咧就行阿拉伯半島嘅西側嘅一啲路咧，作為一個陸路嘅運作，咁就去做另外一啲嘅貿易運輸，咁就唔再經紅海嘅部分，咁就係經陸路嘅部分。咁咧依一個時候咧，正正咧就係咩時候咧？就係伊斯蘭教興起嘅時候。喺五七五年之後幾十年咧，穆罕默德就出現，咁就係因為呢條商路嘅原因咧，就出現咩麥加、麥地那呢啲好強勢嘅一啲城市。咁啊，好快咧就隨住阿拉伯咧就興起咧，伊斯蘭教咧就成為咗阿拉伯一個好早嘅即係一個統一嘅一個宗教同埋統一嘅政治力量。咁喺嗰陣時開始，也門大抵隨著伊斯蘭教的擴張和興起，成為了阿拉伯帝國的核心部分，亦都可以說之前我們積落的一些國中的獨特性開始都散失，去到後來又有一些新的變化。 是啊，因為其實在這個奧圖曼帝國統治的幾百年期間，也門都不算是核心地區來的，所以去到後期當這個奧圖曼真的積弱的時候，它被歐洲列強去分割，也門就成為這個英國的保護屬地。在那個時候，其實當年的也門當然不喜歡被英國人統治，他們就在 爭取呢個獨立。咁去到1967年咧，呢、這個國家真係獨立咗啦。咁但係咧獨立嘅時候咧，就分開咗南北也門。佢北邊咧就叫奉行一個比較民主體制啦，但係南邊咧就係共產主義嘅。咁、一直咧呢兩個國家咧，去到1990年咧先至係統一，但係都打咗幾年嘅內戰。去到1994年咧，先係真正咧叫做停戰嘅。咁所以呢個國家咧喺近100年歷史咧都係比較亂啦。咁尤其是近年咧，去到2012年咧。受住阿拉伯之春嘅影響咧，呢、這個國家咧亦都好多人咧就要求咧一個長期統治嘅總統落台啦。咁引致到咧佢呢個國家而家咧就變咗內戰嘅局面。基本上咧而家咧除咗有支持政府啦、反政府嘅陣營之外咧，亦都引入咗咧不嬲都存在嘅恐怖分子喺嗰區活躍。咁咧有一部分咧亦都俾當地嘅恐怖分子啦，亦都係阿蓋達嘅分支嘅控制咯。咁所以咧，而家也門咧最新局勢咧，反而咧就大致上一分為三，仲有啲部分地方咧就係唔受到任何嘅勢力嘅保護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個情勢咧係非常之混亂。 係我哋話咧，即係也門可以話係中東最近幾年嘅亂局嘅其中一個好突出嘅例子同埋一個縮影嚟嘅。即係話附近有好多嘅 super power 咧，其實都係嘗試干涉或者插手咧。即係譬如我哋話講到60年代嘅時候，即係南北也門嘅分裂咧。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當時蘇聯嘅強力介入啦。咁我哋話6-7年前後咧，其實世界係處於一個相當混亂嘅過程。我哋喺好多其他嘅唔同嘅節目都有討論過6-7年係，尤其是香港都有暴動啦，全個世界被布拉格之春啦，日本嘅紅色嘅力量或者左翼嘅力量興起啦，美國自己喺金馬迪嘅事件嘅時候嘅反戰嘅浪潮啦，就係、是、馬丁路德金馬迪傳，都講緊全個世界當時係激烈咁樣動盪緊。咁幾邊嘅插手啦，共產主義嘅力量插手啦，本身嘅土著嘅力量啦，喺伊斯蘭教入面嘅什葉派同埋遜尼派嘅種種嘅力量嘅交錢啦，咁喺呢啲咁嘅力量之下咧，真係係咪有大嘅利益要派強力嘅軍隊去搞掂所有人咧？又唔係，因為佢又冇乜大嘅利益，咁所以咧攤下攤下咧就越攤越和嘅，可以話。 因為也門亦都受到咁多嘅政治嘅事件或者戰亂所波及啦。希巴姆亦都會唔會因此而受到一啲牽連，或者會唔會因為戰火而令到個城市有一啲唔同嘅面貌出咗嚟咧？ 其實咧就有啲好彩嘅，即係近年嘅戰爭咧，其實都冇破壞到個城市啦。我諗咧其中嘅原因咧，因為咧希巴姆咧係位於呢個也門嘅沙漠區。咁講一講也門嘅地理特質啦，佢本身咧係近西邊咧就係處於高山，同埋北邊咧都有少少高山地帶啦，就係、是、佢首都所在。咁但係咧喺西邊大部分咧其實係沙漠同半沙漠地帶嚟嘅。咁嗰邊咧係喺由古以嚟咧都係衍生咗好多唔同嘅部落。咁亦都因為比較散收收咧，其實佢冇一個好強大嘅一個帝國存在過。咁變咗咧，佢哋當地嘅人咧其實咧自己咧係有一個好獨特嘅文化，同其他也門地方有啲唔同 嘅。先到講得好啱嘅，即係話，因為冇咗農業嘅生產咧，你冇辦法有一啲巨型嘅帝國。點解？因為農業生產啦、水利建設呢啲嘅部分咧，其實係巨大帝國所立足嘅必要條件。即係我必須要有一個大帝國去做管理、做耕作。咁但係講緊遊牧啊為主嘅四處走動嘅，以商業為家嘅行船啊呢啲咁嘅嘢方式去維生嘅，即係商業貿易嘅，你好難話有一個強權可以管得到佢哋嘅。你今日望到佢，听日都唔见咗啦，你哋点管咧？你点样收税咧？咁所以话呢种部落嘅模式咧，都系阿拉伯嘅一个特质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咧头先就讲咗好多也门同埋希巴姆嘅历史啦。咁我哋咧进入个城市入面咧，去睇下呢个城市嘅规划啦，同埋建筑。咁大家咧如果系睇到呢个希巴姆嘅鸟瞰图，或者大家上去 Google Map 嗰度去揾翻希巴姆嘅呢个城市嘅时候咧，其实好容易已经见到呢个城市好獨特咁樣存在住一個角落，即係附近咧唔會有好多唔同嘅建築物。佢係喺一條乾涸咗嘅河嘅北面啦，然後有城牆去圍住一個嘅城市。 咁呢個就好特別啦，即係一個城牆去圍住城市啊！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香港嘅圍村啊，又或者即係中國係啦，咁啊中國嘅古時可能亦都會有呢種嘅圍牆圍住城市嘅呢一種概念。咁但係喺一個沙漠之中用一個圍牆圍住，咁我哋第一時間就諗到一定係因為一啲防衞嘅原因啦，咁先至需要起個城牆啦。咁而我哋立即喺個立面呢度去望去呢個城市，就已經見到好多嘅高樓大廈，而個顏色咧其實都好一致嘅，咁啊以一個泥土嘅啡黃色為主啊，而頂部咧好多都係以白色咧去遊咗上去嘅，咁呢一個就係希巴姆嘅城市俾人哋最基本嘅一個感覺嚟嘅。好啦，咁又可以問一下仙奴啦，咁喺希巴姆呢個城市入面呢種建築特色，其實係唔係也門嘅傳統特色啊，定還是係希巴姆佢自己本身先至有嘅咧？ 其實就唔係也門，也門咧其實每一個城市咧，佢以前咧本身都係一啲部落嚟噶嘛，咁所以每一個地區咧都有唔同嘅建築特色，而佢咧都會係取材於佢當地嘅材料啊。咁所以咧喺呢一區係沙漠區咧，佢當年咧都有一個文化啦，叫做哈德拉姆王國啦，咁佢都係統治過呢一區嘅，咁。呢一區咧，當然咧就會係深受呢一個王國嘅歷史影響。咁其實喺公元二世紀咧，呢、這個王國咧已經決定咧喺希巴姆嗰度起一個首都噶啦。咁點解咧？以前咧呢一個地方咧叫做一個河谷啦，因為咧佢前真係一個河道嚟嘅。咁但係因為受住呢個沙漠化影響啦，乾涸咗，嗰度咧就變咗好多綠洲城市。咁當地人呢雖然係沙漠地區，但係都會驚有洪水，因為每年嘅雨季呢有好多嘅雨水呢會跟住河道咁沖積落嚟呢啲地方。大部分城市呢喺沙漠地區呢，佢哋都會起喺山上面啊，或者一啲河床嗰度，佢就唔會喺河嘅側邊起。但係希巴姆呢就特登要喺呢度起喎。 係 喎。同埋呢，如果你睇上呢，你會發覺呢佢四周係冇其他嘅屋嘅。呢個城市呢就是一個方形呢，佢只有孤單咁企咗中間。側邊呢你會見到呢有好多嘅係一啲棕櫚樹林啦，或者再遠啲係一個好高大嘅一個山啦，咁一個懸崖啦。咁變咗呢點解呢個城市係只得呢個方框裏面起呢？原來呢同佢嘅地質都有關嘅。因為呢係佢係起喺一個呢比較離側邊嘅河谷高少少嘅河床地方，一個好大嘅石上面。咁呢個石呢大約嘅面積呢就280米乘350米度。咁所以呢佢哋呢為咗呢要避免呢個洪水侵襲呢，就搵一個較高嘅位置亦都接近河床嘅地方起呢個城市囉。咁當年呢其實呢個城市有少少歷史嘅，因為佢係喺呢個乳香之路嘅交界呢，頭先阿卓然都講過啦，變咗呢佢嘅商貿呢係非常之繁盛，亦都係點解會睇中呢個位置，雖然喺河道隔離，亦都係因為商旅經常會行經路線啦，所以就會有呢個政治同埋呢個經濟嘅重要性，先會喺呢個地區起呢個城市囉。 係先到講得真係有趣，有呢個有趣嘅一點，因為我哋只係講古代嗰啲文明嘅特性嘅話呢，其實由埃及到也門呢啲地方，我哋話呢啲半荒漠啊，或者話係濕度比較低，而又有一條主要河流嘅地方咧，都係非常之激烈嘅泛濫平原嚟嘅。即係話咧，佢係個河咧會喺雨季嘅時候咧，會非常之大嘅擴張，勁強嘅洪水沖埋嚟。咁當然咧，唔同嘅農業，我哋都講啊，也門以前都曾經有好嘅農業一段時間。咁嗰陣時咧，其實係應該係可以作為耕作地方。但系啲城市都會避開呢啲洪水，因為啲洪水咧就基本上乜都可以沖得走，即係你冇可能留到任何嘢喺度。咁我哋可以見到咁嘅城市嘅話咧，即係真係有一個好強大嘅誘因咧，先至會我哋決定咧頂住啲洪水都好啦，一年俾佢沖一兩次都好啦，我都要住喺度。咁所以證明咧，即係呢度都係好有趣、好有意思嘅地方。 係啊，不過就係因為咧揀咗呢個位置咧，之後慢慢呢個城市都發達啦。但係隨住佢喺阿拉伯世界嘅位置咧，可能冇咁重要咧。呢個城市咧嘅人冇離開。咁但係咧，佢哋都經歷過好多次咧洪水嘅泛濫，所以去到16世紀咧，呢個本身有嘅古代嘅希巴姆城市咧，其實係完全破壞咗，基本上咧冇屋可以留翻喺度。咁當地人咧就決定都喺上面再起，所以咧而家我哋見到嘅呢個城市咧，只係得500年歷史，亦都係喺一個舊城嘅基礎上面起嘅。 虽然话五百年历史咁，但系都系一个相当之有历史悠久嘅一个建筑啦。咁而我哋去睇嘅时候，就见到一栋栋嘅高楼大厦。喺十六世纪嚟讲，我谂都已经系非常之难得嘅，就系喺世界上面其他嘅地方，我估都未必话真系咁容易去揾得到呢一种嘅高楼大厦。咁究竟点解希巴姆呢个地方嘅人呢，佢系会选择向住天空去起高楼大厦呢个形式呢？又或者究竟呢个建筑嘅背后嘅构造系点样嘅呢？咁我哋喺下一节嘅建筑二翻嚟嘅时候呢，会再同大家慢慢咁去介绍㗎。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建筑二嘅节目啦，继续有我冯杰啦，同埋有阿曾卓然，同埋有先奴咧喺度为大家主持节目。今日咧会同大家去到也门嘅希巴姆去睇下呢个沙漠入面嘅曼哈顿啊。咁啱啱咧讲到也门希巴姆呢个城市咧都十分之独特嘅，因为佢有好多嘅高楼大厦，而且呢啲高楼大厦咧系起喺十六世纪嘅。咁而更加重要嘅一点咧，就系其实呢一啲嘅大厦咧，佢個用料呢唔係話我哋今日所講嘅啲大廈嘅 鋼筋 啊、鋼筋啊，唔係呢啲，而係十六世紀嘅時候佢哋係用泥為主啦，咁就去起呢一啲嘅建築物嘅，而可以起到幾高下嘅，即係講緊係七八層高嘅建築物。咁我覺得喺技術上面已經好值得我哋用多啲時間去講下。咁而類似嘅建築呢，我記得呢曾經我去過非洲一個城市，其實係摩洛哥嘅本哈道啊，咁啊距離 Marrakesh 唔係太遠啦，咁搭幾個鐘頭車，咁嗰度都係一個旅遊嘅景點為主啊，依家好似冇乜人住啊，咁但係嗰度亦都有好多泥造嘅屋嘅，有啲類似希巴姆嘅，但係就冇希巴姆嗰啲起得咁高嘅，係啦，咁所以究竟佢點樣可以起到咁高，或者佢點解要起到咁高呢？呢、這個背後嘅一啲古仔咧，我相信又可以問一下先奴，先奴可以為我哋解答一下。 嗯，好啊，嗱，頭先有講到啦，呢、這個方城咧，其實因為受到個條件限制咧，佢唔可以擴張嘅。咁所以咧，佢後期當佢十六世紀重建嘅時候咧，佢第一個解決嘅問題咧，就係、是、喂，我之前俾洪水沖爛咗噶嘛，我梗係要解決點可以防洪啦。所以咧，佢哋喺現有嘅即係舊城嘅地基上面再起啦，同埋咧，佢哋加咗咧就係有個城牆。咁、城牆咧，儘量咧個底部咧就係用石頭起嘅。咁因為石頭咧，始終嗰個抗水能力會強啲啦。咁另一方面咧，佢哋亦都要喺呢咁大嘅石上面咧，佢哋起嘅新嘅樓宇咧，全部嘅地基都係揾石頭做嘅，都係有呢個防洪嘅意識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如果你去到希巴姆咧，譬如我當時咧，第一樣嘢咧，就想圍住個城牆行一周，睇下咧究竟呢個城牆有幾堅固啦。 大唔大咧？行一周嘅話，要行幾耐？ 其實唔好耐嘅啫。我諗你行咧，呢、這個城市啊，佢咧裡面有五百座樓啦，住咗七千人啦、哦。其實咧，諗下咧，同香港一個屋苑咧，唔係相差好多嘅啫。其實咧，我個感覺咧。你要行曬裏面嘅街咧，其實直行啦，即係你唔睇嘢咧，一個鐘可以行曬，好細嘅一個城市。我覺得咧，某程度上咧，你覺得好似太古城咧仲大過。咁所以一個好細嘅城市啦。 即係譬如我哋行平遙古城，你知即係山西，都係一個鐘多少少。即係可能當時啲城都係咁上下 大。當然啦，即係頭先都講咗佢有嗰個面積嘅限制啦。咁呢個圍牆咧，其實你行嘅時候咧，你覺得好似真係一個屋苑。 係咯。 因為佢嘅圍牆咧本身六至九米高咧，好似而家我哋啲花園平台嘅 podium 喺下面啦，上面就插咗好多支啲高樓大廈啦。咁如果你喺外面睇咧，因為佢所有建築物咧都用一個好簡約嘅設計，佢基本上冇多餘嘅一啲嘅裝飾。你只會見到有窗。咁、窗口咧，佢有大細喎，即係一行咧就係、是。 大窗一行細窗，一行大窗一行細窗。咁所以離遠睇咧，你見到咧一個大廈嘅外立面咧有成十幾個窗，你覺得好似咧一座大廈有十幾層樓高。 嗯，但其实应该随意嘅。 系啦，其实呢个系视觉上嘅错误嚟嘅。 先我有嘢要问。系，我哋平时咧，世界九成嘅城市咧，都系城墙系几乎系全个城最高嘅部分，除咗某乜啲中间有塔楼之外，明我讲乜？城墙系高嘅，入边楼系矮嘅。 系， 但系我睇相起码冇咧，城墙系好似系矮啲嘅，系咪？ 系，当然佢都唔系一个真系嘅城墙。佢嘅城墙目的嗱，以前咧其实佢除咗防洪咧，另外一个目的就系防卫嘅。咁喺旧啲时间咧，佢嘅城墙再高啲，不过咧佢近年就将佢整翻矮啲啦。咁、所以咧，你入咗去城之后咧，其实咧你嗰个城墙咧只系到腰嘅啫，即系好似咧普通嘅棚，即系花园平台咁样咯。咁佢底下咧其实系实心冇嘢嚟，系一个地基嚟嘅啫。咁、变咗咧，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咧好似系一个平台咁样，上面起咗好多支住宅大厦啦。咁當然同佢嗰個防衞有關嘅，因為咧，佢全個嘅外牆咧都係實心，你一路圍住行咧，佢有啲出口嘅。咁、但係咧，原來喺古時咧，佢有一個正入門、正門口嘅。古時咧，所有呢啲咁嘅地方都可以有一對好大嘅木門可以鎖咗個城嘅，因為咧當地咧其實好多一啲部落嘅紛爭嘅。咁變咗咧，喺希巴姆裏面嘅人咧，其實好驚咧，會係我得罪咗啲人，啲人嚟打我咁點咧？所以咧，以前咧冇咁多先進嘅武器噶嘛，只要你封咗城咧，你就可以保護自己啦。咁、但係咧又好得意嘅，這個城咧，佢嘅四個角落頭咧，佢都有啲保護塔嘅，即係佢離遠咧見到咧，哇有冇敵人嚟啦？同埋咧，如果你慢慢行咧，你會見到咧，我嗰次我一行咧就見到呢有個窿，即係離遠見到高高地有個盒仔咁樣，個盒仔個底咧就係窿嚟。咁你行過咧見到咦點解咁多沙塵喺個窿嗰度飄出嚟嘅咧？原来咧，佢系佢哋以前咧一个垃圾处理系统嚟嘅。因为咧，佢哋咧个城有啲人会收集啲垃圾啦，就会喺个窿咧就掉翻出去城外。咁、所以你可以知道咧，其实好早咧，佢哋有一个咧城市规划嘅概念，唔系借住嘅。佢谂到咧个城市咧，佢需要一啲要用嘅 utility 啦，佢哋点样去处理啲废物啦。咁所以咧，你入到呢城咧，你就覺得哇，好多智慧咧，喺五百年前咧，佢哋已經有考慮到。 同埋咧，越聽咧，先頭講咧，越似啊上幾集啊 Stan 講嗰啲圍村，即係嗰個人口七千人到嘅非常之大嘅圍村啦，又有個矮嘅城牆啦，又驚同人得罪，所以起啲圍牆啦。 堡壘式嗰只， 堡壘式啦，係咪啊？ 係，但係呢個咧，我覺得佢整體佈局上咧，係比圍村更加多考慮嘅。即係頭先講過啦，就話呢個城市咧，大部分都係五至八層高嘅高樓啦、最高咧去到三十米。其實三十米係咩概念咧？係而家現代嘅人咧，十一二層樓。 係啊，好高啊，其實。 咁所以喺嗰陣時嚟講，真係好高啦。 係。 咁點解要咁高咧？其实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咧就系同当地嘅风俗有关嘅、因为当地咧，佢哋嘅人咧就觉得，如果你个家庭咧扩张咗咧，你系唔可以再起新屋嘅，你只可以喺原有嘅大厦咧加建， 所以个顶度加上去加一两层咁加上去。 所以最初咧，其实希巴姆咧佢唔系真系五至八层嘅，佢系通常系三至四层。咁、但系随住咧，因为屋企 人口增长， 系啦，又生多咗人，咁我就喺上面起啦。咁不过近年咧，其实佢哋啲专家都觉得咧，佢唔可以再起高，因为始终咧 有泥嚟噶嘛， 系啦，唔系同埋始终有呢个 loading 啊，即系佢有呢一个负荷嘅问题。咁变咗咧，佢而家咧其实五至八层楼高咧，有啲咧某程度上都要加固嘅，亦都唔可以再继续延伸嘅啦。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同佢成个城市规划好有关系。因为咧，当你入到呢个城咧，你记得呢个系沙漠城市啦，其实咧好热噶嘛。尤其是咧，我嗰阵时去咧系一个盛夏，如果你喺日头咧，真系 overhead sun 咧，即系你真系照头晒咧，你觉得好热嘅。咁呢个城市就有一个好特别啦，就系因为全部系高楼咧，佢咧系将所有楼咧都拍到好埋嘅，咁咧就会令到咧呢街好窄啦。某程度上咧就喺遮挡太阳，所以咧喺日头咧，除咗真系好 overhead sun 即系正嘅时候咧，其实你入到去城咧，喺边条街咧，总有啲位咧你可以遮阳，系好多位添啊，所以你会喺里面咧唔觉得好热。咁呢啲咁样嘅大厦咁 pack 咁高咧，除咗个遮阳之外，另一个咧就系通风。因为一个咁热嘅沙漠城市咧，佢需要通风系一个好重要考虑嚟嘅。即係前細個，譬如住啲工都話有啲冷巷啦，其實就有冷巷嘅 concept。點解咧？因為咧一啲咁細嘅空間咧，你會令到咧佢嘅氣壓咧有所改變，而會令到一啲氣流咧透過呢啲咁冷巷咧而流動。咁慢慢咧，佢會將啲比較凍嘅空氣咧就留翻喺個城市裡面咯。咁會喺個城裡面咧就逗留咗一段時間咧，亦都可以流動，令到個城市咧裡面唔會覺得咁熱。 哇！呢、這個都幾現代、啊、或者幾先進的一個想法， 即係又令我諗起我哋之前講咗個建築咧，我哋話啲江南嘅屋苑咧，佢哋有好高嘅牆啦，然後咧中間嗰啲冷巷好窄噶嘛，咁因為我哋話南部咧南方比較多太陽就係，咁、樣裏邊嗰啲冷巷位咧就係冇太陽曬住，咁呢啲嘅我翻呢啲嘅智慧喺以前嘅人類咧都係有考慮 嘅，即係呢啲係佢哋生活上面 必須 每一日都會面對嘅問題，而所以佢哋喺設計城市入面就用當地人自己嘅方法。 要用建築去解決呢啲問題， 同埋城市嘅規劃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唔係淨係純建築嘅，因為佢係只因為好多座建築物組成啦。咁所以咧，一定有個人咧背後諗咧，點解我要去咁樣排啲建築物？咁、如果你睇翻佢嘅地圖咧，佢啲建築物咧雖然唔係話真係非常之整齊，但係咧佢總有個格局咧。你見咧佢啲街咧，通常咧係會垂直咁樣排嘅、原因咧都係想咧 橫直就唔會打斜。 係啦、原因咧佢都係想咧呢啲窄巷咧可以有連貫性。咁、而去到城嘅一邊咧，你又發覺咧佢條窄巷會停咗，因為咧佢想將嗰啲空氣咧盡量咧可以留翻喺個城裏面。 同埋我見咧佢喺個建築物本身咧，亦都有做一啲嘅特別嘅設計啦，去令到個可能係令到個建築物自己都冇咁熱，就係佢頂部咧咪有一啲白色嘅，我唔知佢用啲咩物料油。 嗰啲係石灰嚟，其實佢係當地石灰溝咗當地某啲嘅元素啦。其實佢唔係愛嚟散熱嘅。 嗯哼，係咩？佢我以為佢由白咗就會令到佢散熱嗰個功能好啲喎。 呢、這個唔係主要原因，主要咧佢係防水嘅其實。 哦、OK， 係啊，因為始終咧，如果佢會落雨，你唔好以為沙漠唔落雨啦，沙漠會落雨嘅。咁、落雨嘅時候，你直接咧就係頂部會入水嘛。 哦，明白，即係佢係防水，費事即係喺頂部流到落下面。 係啦，佢都要保護嗰、那個建築物本身啦，因為始終泥嘅建築物最驚就係水啊嘛。 同埋我諗泥嘅建築物喺個保養方面都真係要做得好足先至得喎，因為你講緊話16世紀到依家400多年咁樣啦，咁、但係佢用泥去做日曬雨淋，你曬得佢太乾，我覺得佢應該唔係太穩陣啦。咁太多水又唔得咯。咁但係咪佢？不斷都要做啲翻新工程先至 都係啊！嗱，其實咧，而家咧去市內咧，成個城市裏面咧，16世紀遺留內建築物咧，其實唔係好多，得幾座，大部分咧你見到咧係應該係200年之內起嘅。咁都係因為咧不斷咧，佢哋咧都有倒塌危機，反而咧並不是洪水嘅侵襲，好多嘅問題咧，頭先講嘅係個負荷嘅問題。咁、所以近年咧，佢都會研究一啲新嘅方法啦，例如咧，佢哋唔係就用泥起建築物嘅，通常咧泥咧，因為佢始終咧比較鬆散咧，佢哋唔可以做呢個地板，咁所以佢哋咧就會用木材做地板。 哦、okay. ， 咁但係咧，如果你一個用木材做地板咧，佢嗰個 span 即係佢嗰個延伸咧，亦都有個限制啦。咁所以咧，佢哋又會中間加啲木柱。而家咧近年咧，佢哋有啲樓咧，因為想保護得好啲咧，更加會加啲鐵嘅支撐架，令到可以嗰個壽命會更加長咯。咁當然咧，佢立到80多年都好犀利啊嘛。咁所以咧，佢本身咧，佢用嘅泥咧係做咗泥磚先嘅。 之前咧咪有講埃及嗰啲建築咧，好早已經學識咗即係用泥嚟做嗰啲嘅泥磚，即係因為嗰啲泛濫平原裏面最容易獲得嘅又可以用嘅 最多嘛， 係啊，就係、是、依一類型泛濫嘅淤泥，因為依只種嘅淤泥好適合做磚，同埋一曬咗之後咧，佢就好容易會成為 結 實咗一個磚。另外咧，我睇啲相裏邊咧，佢裏邊咧即係聽咗咁多集咧都講就係、是，佢裏邊啲結構嘅部分有啲真係用木嚟做支撐， 係啊， 即係幫手嚟頂住。即係嗱，即係呢個都係司徒大利嘅相係嘛？佢都係用木嚟輔助啦，應該係輔助嘅承重去幫佢頂住嚇，咁等佢冇咁容易爛咁樣咯。 係啊，因為咧始終泥土咧佢唔可以承受嗰個拉力嘅。你諗下，你冇嚟可以揾泥咧做到張台噶嘛？嗱、打直你又得，打橫你就好難嘅嘛。咁所以咧，佢只可以用咧一啲比較可以承受拉力嘅物質，就係木。咁木咧就打橫會做啦。咁點解中間會有啲柱咧？柱咧就因為始終木咧佢嗰個延伸性咧，佢嗰個受重力咧都有限制，所以咧佢中間咧加一啲木柱咧，令到佢個力咧可以由嗰個中間嗰點咧繼續咧就傳去建築嘅其他部分，就冇咁容易冧。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完全靠係泥沙嚟起呢座建築物嘅，佢嘅泥磚結構咧。特別咧就同我一般咧住嘅屋唔同，我哋咧嘅牆咧通常而家住可能都係4吋啊或者6吋最多厚，但系咧佢呢啲牆咧會做到成可能1尺啊或者甚至再厚啲，咁就係一個結構考慮，因為咧太薄嘅牆咧係承受唔到咧咁多層樓嘅重量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其實亦都同泥佢呢樣嘢嘅特質有關，亦都同佢哋頭先我講嘅散熱啦功能好有關係。你估係點解？ 义，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 先知奴亦都有問過，點解用啲咁厚嘅泥嚟做個建築物嘅外牆啦？外牆 係咯，即係如果你當你話咧，如果你做建築物，如果越厚啲牆嘅話咧，以前都講啊，咁越重咧，你個支撐咧就要越高嘅嘢去支撐佢嘅。咁、其實反而係壞事，所以咧唔好咁厚啊，好啲嘅。咁點解要用咁厚咧？ 咁係咪防衞功能咧？即係要進攻嘅時候都冇咁易打穿。 用水喉射穿。 喂，防衞有少少嘅。呢啲大廈咧，其實佢底部咧嗰兩三層都係冇窿嘅，咁都係防衞嘅用途啦。咁、但係最重點咧唔係防衞，係同散熱有關。 散熱即係厚啲，反而散熱容易啲。 嗱，應該咁講，因為咧沙泥咧本身係一種咧吸熱性好強嘅物質嚟。咁所以咧佢會吸熱，咁吸熱咪好熱咯，裡面你會覺得。咁但係咧因為吸熱強咧，但係散熱好慢啊。咁即係吸咗熱咧，唔會即刻散翻出嚟。咁變咗咧，你如果喺日頭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好足夠嘅，好似一個吸熱糖咁樣。佢吸咗熱咧，聚咗喺度先。咁令到室內人咧唔會受到外面嘅陽光嘅熱力咧，感到裡面好熱啦，所以裡面咧反而涼嘅。到咗夜晚嘅時候咧，因為佢慢慢散熱啦，佢將啲熱咧散翻出去個街啦，由佢嗰啲冷巷嘅風帶走啦，同埋因為沙漠地區夜晚係凍噶嘛， 温差非常之大，夜晚可以好凍。 咁所以咧，佢會將啲熱咧又會滲翻去屋裡面啦， 即係保存喺屋入面，冇咁容易流失。 係啦，屋裡面又覺得暖， 咁鐵板牛扒咁， 佢做到日頭涼。夜晚好暖咯，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佢用沙泥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嘅，亦都好有當地嘅智慧啦，又可以取材於當地最多嘅物質啦，亦都係同佢當地嘅氣候好有關係。 我真係好希望或者好誠意邀請一啲聽眾去睇一睇，即係嗰啲相片。 我以為你邀請佢去， 唔係我梗係 可以嘅，即係 嗱自己帶團。 你諗下，我哋講咗咁多集。咁多集建築語係咪？又講東方，又講西方。喂，佢真係呢個齊曬嗱，佢好多木嘅建築喺裏邊啦，係咪？但係然後佢又有啲即係西方嘅泥磚啊、建築嘅方法啊、中東嗰啲嘢，你好難話佢係邊度嚟。但係好明顯，佢嗰啲嘅智慧係共通嘅，即係有啲嘢喺度。 佢唔係由西方嗰度借嘅，因為個泥磚始終佢哋以前佢哋幾百年 埃及就有啦，即係 成千幾年前佢都會有即係起過呢一啲啦。咁我諗佢哋都用當地去自己試下 相當精彩。即係同埋如果放大啲咧，嗰啲嘅木嘅梁柱全部都有裝飾。 係啊，同埋你留意咧，佢啲牆咧咁厚咧，仲有一個好處嘅，佢就係咧因為。太厚咧，所以佢某部分咧可以凿咗入去咧，做一啲入墙嘅柜啊，或者有啲部分咧，佢会做一个窿咧，就爱嚟摆油灯嘅，因为以前佢哋系冇电噶嘛。咁或者咧，佢哋亦都可以做一个叫做好似雪柜咁样。当然，梗系唔系电噶啦，因为咧呢啲咁嘅地方咧系比较冻嘅，咁所以可以咧储存一啲咧比较耐啲嘅食物都可以。 我睇網上面嘅一啲短片咧，佢喺起呢一个建筑物嘅时候，亦都有啲考虑到。一個承重嘅問題，嗱呢個真係等先奴去講一講究竟係咪真咯。其實佢底部嗰啲嘅外牆咧係厚啲嘅，跟住頂部上面嗰幾層咧，那個外牆係薄啲嘅，咁就造成一個好似類似好似金字塔咁樣，即係下重上輕少少，咁就令到嗰個承重嗰個方法就好啲啊，係咪？ 都係嘅，咁都好正常。其實香港嘅樓都係嘅，即係越上呢個結構就越少啦。但當然就唔係話真係相差遠啦。咁佢咧個地下咧咁厚咧，除咗咧係嗰個結構考慮咧，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防衞嘅，因為始終咧佢底部咧佢想係一個比較厚啲嘅堅固啲冇。任何嘅窿嘅地方咧，如果第時咧啲人想搭嚟咧，都冇咁易攻入嚟啦，變咗好似係城牆嘅延伸一部分啦。另外咧就係佢咁厚咧，亦都可以防止啲水咧滲入去地基嘅。咁所以點解佢底下嗰層咧就會特別厚嘅？ 同埋佢底嗰幾層咧，就主要係一啲倉庫嘅作用啦。咁譬如又或者會養一啲牲畜啦。咁而三樓以上咧，咁先至係做起居嘅。而男主人同埋女人或者同小朋友等等，即係佢喺分層方面都有佢自己嘅一啲文化。 係啊，嗱，底下兩層愛嚟即係擺嘢同埋。養嘢就因為冇窗，即係非常之 make sense。 冇理由要啲牲畜上樓啦，擺下面啦。 咁同埋廁所都係放下面嘅。咁 咪係向下流噶嘛啲嘢。 係啦，等下可以講下佢嘅排水系統都好都有嘅智慧。咁繼續講下間屋裡面嗰個佈局啦。其實咧，佢哋咧睇下個家族有幾大咯。 咁通常咧喺呢個三個地區咧，佢哋當地嘅族人咧，佢都係比較男士咧係比較優先啲嘅，係尊崇啲嘅。咁一個屋企嘅最大嘅一定係男人話事啦。咁所以兩同小孩咧都係住比較低啲嘅地方，上面咧會係男人。咁最上一間房咧，通常咧就是、一間好靚嘅客房，就係俾啲男人咧聚埋一齊咧，就係飲下茶啊，或者食下煙啊，同埋。即係咬佢當地嘅一種草叫 cat 草 啊，亦都係草 係啦。cat 草咧叫吉葉草啦，中文叫做咁。其實咧係一種咧，如果喺國際上咧，佢某程度上係代毒品，因為咧佢有呢個興奮作用。有啲類似好似咬檳榔咁樣，即係佢嗰個位置即係係唔係毒品咧？咁當地人梗係唔會覺得係啦。咁但係因為佢帶有呢咁樣嘅興奮狀咧，當地人好中意食嘅。其實喺也門咧，唔係淨係喺沙漠區啦。譬如我去旅行咧，去唔同嘅地方咧。你一到中午嘅時候咧，因為太熱，佢哋好多人咧鋪頭都會閂。咁去到大概12点至4点呢個時間咧，其實咧市面咧係冇人喺度做嘢嘅。咁啲男人咧就圍埋一齊咧，就頭先我講啦，就喺啲房嗰度咧就喺飲茶啦。因為佢哋唔飲酒噶嘛，回教國家飲茶咧就係食呢啲咁樣嘅 cat 草。咁令到咧佢哋咧會好興奮嘅 cat 啊，不如講下 cat 草係點啊？其實咧佢係真係好似一啲葉嚟嘅啫。佢哋咧就會將啲葉咧一路咧咁放入個口度咧，係咁嚼到咧有啲葉汁出嚟。咁呢啲嚼完嘅葉咧，佢哋唔會吐走嘅喎，佢哋咧會將佢擺喺咧佢嘅面盒嘅一邊。所以咧，當你喺午後咧見到男人，你見到咧佢成個面盒腫咗一嚿，好似俾人打完嚟。佢腫嘅情況咧，真係好似成個拳頭塞咗落去嘅，真係會嘅。 即係因為啲鼠塞咗啲葉。 係啦，因為咧佢咧唔會吐出嚟嘅，佢覺得咧保留越多咧，佢嗰種興奮程度越大嘅。咁所以咧，你去到午後咧就見到男人哇面都腫曬咁，周圍行。喺街， 佢兩面左右都係咁定 係 keep 通常就 keep 一邊嘅，通常 keep 一邊嘅。 佢變倉鼠， 係咯， 唔係通常 keep 一邊嘅。咁但係咧呢樣嘢咧，其實對於也門咧，點解佢唔係好即係發達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重要因素。 嗱，我要先講啊，我哋啲類似嘅檳榔嘅啫，都唔應該唔係毒品嚟。我而家問嘅問題，有冇試過？ 我有試過，當地嘅男人咧都會俾你，咁但系咧我就實在覺得太似食草啦， 係咯，應該係葉嚟噶嘛， 係啊，係葉嚟嘅。咁但系我諗真係需要食好大量，先要諗有嗰個興奮狀咯。但係譬如我咬咗兩啖，覺得哇，即係好唔好食喎，咁我就唔想食。咁我即係當地人咧係好熱情嘅，其實也門人咧對外來嘅人咧係非常之好。咁一嚟去小學啦，咁二嚟去見到外來人咧，因為好多嘅回教徒都深信咧，有一日咧阿拉會以一個陌生人身份出現嘅嘛，咁所以佢哋都會對外來人非常之好，佢不斷請你去飲茶同埋食草啦。咁但係我就唔好意思退咯。咁但係你唔係食好多咧，佢都唔係好介意嘅。不過咧呢一個咁嘅文化咧，會衍生到咧就係咧，其實你喺黃昏嘅時候咧，啲人再開翻鋪咧，你發覺好多人咧唔係好 function 到，因為真係可以揈下揈下頭咁樣咧。我覺得都係其中一個點解也門咁落後咧，就是、因為咧佢個男人太去食呢啲咁嘅草。咁而呢啲咁嘅草咧嘅價錢亦都唔平嘅喎，所以令到好多家庭咧都係好窮。 系啊，亦都有講咧，就係話也門嘅僅餘嘅好多個農地咧，都係用咗嚟種植呢啲相關嘅草嘅。即係簡單講，就因為佢係最強嘅經濟作物，咁所以變咗惡性循環，即係話耕地不足，僅餘嘅耕地咧就係種 半毒品 啦，興奮嘅葉啦。咁然後咧，嗰啲興奮嘅葉咧，食到啲人咧，生產力又下降，係嘛？咁然後佢係一個商業為主嘅世界，即係我哋話伊斯蘭教最強商業世界。咁但係又冇乜生意俾佢做，因為你諗下，即係個世界呢、這個世界而家嗰啲好多嘅貿易路線都已經唔再經佢。咁幾樣嘢加埋咧。以我所知咧，就也門嘅出生率都相當高， 係 生好多， 好多嘅。所以你喺個舊城咧，好難窮 啊， 係好多細路嘅，即係成日跑嚟跑去，係好熱鬧嘅。基本上咧，外人其實真係唔係好多啦。即係你每次，譬如我兩次去咧，其實遊客真係好少嘅，因為始終也門都係小遊客去嘅地方啦。咁佢哋見到外來人咧，係特別熱情嘅，真係小朋友會好中意叫你幫我影相啦。譬如老人家嗰啲都會同打招呼啦，咁當地嘅婦女又會少啲，因為始終咧婦女都係比較保守啦，佢哋係比較少會同外面嘅人即係溝通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同佢打招呼咧，都會同佢打招呼嘅。 咁啊，講翻嗰棟樓嘅內部嘅佈局建築先啦，係啦。咁啊，頭先都講咗好多，嗰陣時嘅男人就會有一個可能尊崇啲嘅地位，係啦。咁喺間房入邊招呼下啲親朋啊咁樣。咁啊，女人就會另外自己一個樓層入邊。 咁但係外賓咧，即係外面人咧，其實就唔應該可以去女人住嘅房間嘅。咁所以 佢高啲定係低啲啊？ 佢低少少咯，即係男人就地位高啲啊嘛，所以就會高啲咯。不過咧，我覺得咧入到去咧，其實頭先阿徐賢都有講，應該留意一下咧，就係佢啲窗嘅裝飾， 好靚， 係。 因為成間屋咧，佢嘅設計咧，基本上外牆咧係好平滑，冇乜裝飾。佢嘅重點咧， 就是由呢個咁簡單嘅內立面咧，佢嘅點綴咧全部都放咗喺啲窗，因為咧都同佢個氣候有關嘅。始終咧當地咧佢係比較乾旱啦，同埋比較熱啦，咁佢通風好有問題，咁所以佢會種一啲咧好多窿嘅通花嘅窗。咁因為 好中式喎、啊，咁啊 木木嘅， 其實都唔係噶， 挑花咁呢一隻。 佢同中式唔同噶，因為中式咧通常會有啲圖案咧係某啲比較像異啲嘅，但係呢一隻咧佢又唔係 嘅， 你見係花係純花紋。咁咧咁多嘅細細嘅窿咧，其實同佢嗰個氣壓有關嘅嘛，你越多細嘅窿咧，佢嗰個風咧可以引到入嚟嘛，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係點解佢要用一啲咁多通花嘅窿、嗯，令到佢嘅對流同埋嗰個空氣，即係冷空氣可以入嚟間屋咧，係好有關係嘅。 即係唔係淨係靚？ 喺阿傑心目中覺得始終個建築都有你入，因為我哋講好多嗰啲咩木建築啊、中國建築嘅關係。不過正正就係因為咁有趣，即係話我哋一直都講嘅就啊，中國咧就係木建築，咁然後 Stan 就話唔係嘅，中國唔止木建築。咁然後咧，阿先來帶大家睇咧，中東咪有木建築？ 泥建築 唔係木又泥又木啦，係嘛？即係所以好明顯就係即係世界裏邊都唔應該係咁簡單咁被分類。 同埋呢一隻嘅花紋咧，亦都係呢一區沙漠先獨有嘅。呢啲窗咧全部都係而家都係人手做嘅、哦，所以咧每個窗咧其實基本上都應該係唔同嘅。雖然佢個樣好似，咁、但係因為人做所以唔同。除咗窗之外咧，亦都要好留意門口。我想講 門都好特別啊！雖然佢個門口唔大啊，咁但係我睇落去佢每道門咧都會有啲唔同嘅排列咯，可以話係用木做嘅係嘛？ 係啊，因為咧其實當地木材係比較少，咁、所以咧佢唔可以成間屋都用木材啦。咁門咧本身又好難用泥去做啦，咁所以用木嗱近年就會用啲比較係啲鐵門做啦，咁但係咧傳統都係用木去做嘅。咁佢或者佢對門咧，佢厚啲咧，其實咧除咗底一塊板咧，佢上面咧仲會係有個骨架咧，會放咗喺前面。咁當然咧，你會見到咧嗰啲骨架打環嘅一啲部分咧，佢仲會喺上面雕咗好多唔同嘅花紋。咁亦都用一個咧傳統嘅也門做嘅木門嘅門鎖。咁呢全部咧都係想咧令到佢嗰個防衞更加好啦。當然喺而家嚟睇，哇，好似木門好似好簡陋啫。咁但喺當時嚟講咧，佢用木門製鎖咧，其實係一個幾難做嘅一個技術嚟嘅。 佢嗰啲鎖係好特別嘅，我唔識點講。其實佢唔使用鎖匙去開嘅、但係即係佢喺道門隔離有個裝置，係啦，有個裝置咁樣咁去開嗰對門。其實我因為我淨係睇過啲圖或者睇啲片咧，咁我就未真係去開過啲門。 我都研究唔到佢點開，因為我唔可以去開人哋啲門。但系我嗰阵时就都睇过佢啲讲法，就系话佢隔篱个窿咧就可以入你伸手入去咧，佢就可以有机关开。但系点样开咧就唔知道啦，真系。 呢、這个就真系等下大家如果有机会嘅话， 再 入。系啊，不过即系啱啱麦仙奴都同大家讲过，依家当地嘅政局咧都仲系有啲混乱啦。咁、我相信咧喺旅游方面，亦都大家真系要小心为上啦。咁可能等迟啲，假如个政局会比较安稳一啲嘅时候咧，我谂也门嘅希巴姆咧亦都系大家旅游嘅一个好嘅地方。方亦都系大家去研究建筑或者想去睇一啲特色嘅建筑咧，希巴姆会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今集咧同大家睇完也门嘅希巴姆啦，咁下一集咧，先奴会带我哋去边一个城市咧？ 哇！我哋会由呢个中东咧跳去南美洲，南美洲最大嘅国家系巴西嘅首都巴西利亚嘅。 巴西利亚，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下一个星期一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